谁比较，又和谁争拗，过分思考，容忍自扰，别容忍自扰，一切轻于鸿毛，才能消灭烦恼， 消灭烦恼，消灭烦恼， 一起呼叫，没有烦恼，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，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，心事像羽毛，越飘越逍遥，烦恼什么烦恼，除了今天没有大不了，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，世界比我大，把自我缩小，烦恼什么烦恼，除了今天没有大不了，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，世界比我大，把自我缩小， 今天我还看了一则苏州的外卖小哥的新闻，说接到了一份特殊的订单，订单显示说送外卖小哥20杯奶茶。因为这个奶茶店老板呢，看到外卖小哥取餐的时候呢，浑身湿透了，就想给他们送一点热奶茶。这份温暖并不是个例，之前也有粥店呢接到过类似的订单，生活当中处处都有温暖。

南京图书馆呢，有几只会摆 pose 的喵星人在网络上走红了，蹲姿都是非常有素养的，满满的书生气。他们其实是被南图保安大叔收养的流浪猫，有一只叫大虎的猫呢，已经被收养了12年的时间了。这家图书馆的馆猫非常受欢迎，经常会有好心的小姐姐为他们送好吃的，这一幕还是挺暖的。